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 资讯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国家卫计委、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医改工作的相关通知，要求9月30号前，所有地市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，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。第14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近日出炉，数据显示，2016年我国国民人均图书的阅读量为7.86本，其中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.65本，电子书的阅读量为3.21本。我国计划于今年8月发射一颗由中小学生共同创意、设计并且动手组装的少年星。这颗卫星将按照教育共享卫星的模式，向全国中小学校开放使用。天津市近日就共享单车管理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，办法拟规定未满12周岁的儿童禁止使用共享单车，企业需对用户进行实名制的注册登记，并且设立押金专用账户。

世界的河。爱与恨总是一线之隔，这样下去也不是不可。我们一路停停走走，越来越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。我们谁也不肯承认，哦，捂住了耳朵听见的笑声是假的。真的可以了，我可以了，放弃相爱资格。耽误的青春是美好的天真，你的痕迹还在握着，像尘埃没有分寸。如梦随行着，狂妄刺痛着我。让我当那个提分手的罪人，走不到的路就算了，我们永远停在这了，不在乎有没有舍不得。 用心体会，记录生活。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。九六九看微博。 嗨，你好，九六九主播宇昂陪你一起刷新微博。人民网发表，5岁那年呢，小翔因为频繁的胸闷查出了肥厚性的心肌病，因为病情加重，2015年9月还不满15周岁的小翔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。在术后呢，小翔不再暴躁，而变得乖巧和懂事。重返校园之后，本来成绩中下游的他还成了学霸，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。哇哦！那对此呢，有朋友就说，哇，这个心脏的主人是不是个学霸呢？看来换心哈，真的是让人脑补了 N 多的画面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来 看网友评论。猫巷里的术语说，一个人经历过死亡，还有什么不能改变呢？达到奥特曼说，自动脑补出了20万字的小说。当你死而复生的那个时候，相信那个负面的自己已经死掉了，而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自己正在重生。所以呢，小翔一定会成长起来，用自己的努力去温暖，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继续刷新微博。北京日报发表清华大学的消息，从2017级本科新生开始啊，不会游泳的学生必修游泳课，通过才能获得毕业证。根据了解，这其实是清华的老校规了。早在90多年前，清华大学就提出不会游泳不能毕业，不能留洋。清华知名的校友梁实秋等等都差点栽在了游泳上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来看网友评论。每日话题排行榜说，哎，还好我会游泳，但是我考不上清华呀。继续疯子说，这是我距离清华最近的一次。这个必须得全国提倡，其实不光是大学，初中就得开展，因为这毕竟是最基本的求生技能。不过孙杨是不是可以去清华任教了呢？哇哦，爱生活爱微博，我是主播宇阳，969主播陪你看微博，听听资讯，听听歌。

在心，祈求天意别要弄人。谁又会答应再生不爱别人？有天可再生，祈求天意别要弄人。谁又会答应再生不爱别人？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幸福就是当激情褪去，容颜衰老，牵你的还是那双不愿回的手；就是当财富散尽，一无所有，陪你的还是那颗不回头的心。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共度此生。奢侈、富贵、炫耀，只是一层包装。只要你觉得是幸福的，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。我是雨阳，享受幸福，从此刻开始。

记中每个细节，纠结我的思念。还是不停怀念那一年，在秋天相识相恋，牵手说着永远，像风筝断了线，却忘了说再见，说永远会有多远，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，诚意若能感动天，可爱却留在原点，说永远能有多远，爱你的习惯不会改变，记忆中每个细节纠结我的思念，想要遇见却不能遇见，想要忘却又不停思念，仿佛身边却离我那么远，说永远会有多远，牵手的承诺不会改变，诚意若能感动天，为何爱却留在原点，说永远能有多远，爱你的习惯不能够改变，记忆的画面纠结着我的思念， 来自于黄品源早期的歌曲《永远有多远》。金曲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，不仅仅是在于它的旋律与歌词具有历久弥新的魅力，更在于歌曲背后的动人故事。连黄品源自己都说过，当他看到《永远有多远》这首歌的歌名，手都会颤抖。作曲人孔佳在完成这首词之后不久就撒手人寰了，留下了身怀六甲的妻子张震。张震对黄品源说，这是我们夫妻的最后纪念，希望能够完成填词。两个多月之后，黄品源收到了这首生命死别的词，然后就有了这首歌《永远有多远》。也许这就是经典，歌曲里动人的、真实的爱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世事无常和生命死别其实真的不远，好好珍惜才是。听到何洁的歌曲《我多么怀念》。 追朗诵消失不见，虚构了画面，美得像幻觉，你在天边，你在心间，如果还遇见，也许在雨天会用怎样的话来寒暄，拥抱太温柔，眼泪找自由，想找时候像老朋友，我多么怀念清晨的枕边，透过你侧脸看到的光线，在回忆里面总有一些瞬间是那么冰凉，

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平时开车如果被撞了，爱车受到损伤，车主都知道要找对方索赔。那如果停车时无故被砸了，找不到责任方，又该怎么索赔呢？很多车主停车都喜欢停在小区内或者是自家楼下，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可不少。如今建筑物的高度越来越高，高空坠物的新闻也屡见不鲜。发现爱车被砸之后，首先第一时间要致电保险公司，拍照并保护好现场，通知相关人员，比如小区物业方。如果车辆有购买车损险，责任人拒绝赔偿或者又找不到责任人的话，保险公司会先行赔偿70%的损失，然后保险公司再去追讨赔偿。如果找不到责任人，车主则可以要求让该建筑的业主和小区物业共同赔偿。侵权责任法规定，当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或财产损害，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时候，有可能造成侵权的所有建筑物业主都要给予补偿。当然了，找建筑物所有方索赔有时候是一件很耗时间的事情，可能需要请律师走民事流程，费时又费力，所以平时车主停车时最好要先做好预防措施。今天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户外停车时尽量不要把车停在广告牌、路灯箱、工地等建筑物旁，有条件的话尽量停进地下停车场。 却不集中，好想你。